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有消息称，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收款二维码到底还能不能用了？对此，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获悉这一说法系误读。使用码牌或者打印封装的二维码的商户，需要向收款服务机构如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码，但消费者日常支付体验和感受不会受到影响。如何更好地保障个体商户的资金安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电子支付时代如何加强行业管理，堵住漏洞，斩断非法链条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凤英研究员。您好，陈老师。 陈毅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财经评论员李老师，欢迎李老师。 陈毅好，大家好。 那么最近啊，有一条网络热搜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条热搜的内容呢，是说从明年的3月1号开始啊，个人收款码禁止用于经营性的服务。乍看这个消息呢，网友们就慌了，说难道以后我们买东西就不能够扫微信和支付宝了吗？是说以后要带现金买东西了吗？但实际上呢，这其实是大家对于央行政策的一个误解啊。央行呢最近已经做了辟谣，那么究竟这是一项什么样的规定？为什么会引起网民的热议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2021年10月13号，央行官网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对收单机构和清算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要求，条码支付也被纳入监管，对个人收款条码的使用规范作出具体规定。通知要求，从2021年3月1号开始，个人收款码禁止用于经营性服务，有明显经营特征的个人收款条码用户参照特约商户管理，个人静态收款条码原则上禁止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确有必要的实行白名单管理，以防止个人静态收款码被出售、出租、出借，用于搭建赌博活动线上充值通道。对通过截屏、下载等方式保存的个人动态收款条码，参照执行个人静态收款条码有关要求，以防止不法分子借助个人动态收款条码规避政策要求。要求审慎确定个人静态收款条码白名单准入条件与规模，个人静态收款条码的有效期、使用次数和交易限额，防范白名单滥用风险。那我们听了刚刚的录音啊，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咱们先来做一个名词解释。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收款码分为个人收款码和经营用收款码。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李老师。 我们说个人用的收付款的和商用的原来就是有区分的。那么当然由于个人的二维码呢，有时候收付款的时候比较方便，所以呢很多用于私下或者说是个体工商户的时候原来是不太做区分的。事实上呢到了后来央行出的这个通知呢，就是根据，主要也是根据这个个人工商户，那么怎么样呢做到收付款的时候呢比较安全。那我个人是觉得央行方面是从安全付款的角度来做这样的规定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区别呢也仅是由于支付的安全性所产生的这个区别。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安全性以外，还有一个当然是要从规范的角度啊，因为个体工商户除了跟客户之间有收付关系以外，有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讲，我们个体工商户将来也会那么或多或少有税收问题等等一些规范性的问题。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区别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叫安全性，一个方面叫规范性啊，应该是这样的两个方面的角度来定义。 嗯，对，其实支付宝和微信里的收款码呀，都是分为个人码和经营用收款码的。那我们大多数人呢，啊，都是没有申请过这个商家收款码，所以呢，咱们如果打开自己的微信或者支付宝，我们的收款码就属于个人收款码。那么这次央行的通知呢，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答案是基本没什么影响。如果您以前买东西，可能在小摊上，这个商家的支付条码，他用的就是经营用的收款码，那么你们之间呢，就可以像往常一样啊，愉快地完成扫一扫交易。但如果这个商家呢，让你扫的这个条码是属于个人收款码，那么未来呢，他就要做这个条码转换，把个人的收款码转换为经营用的收款码。啊，转换了之后，你们之间还是可以愉快地交易的。那究竟要怎么样去转换啊？具体的细则还在研究讨论当中。那也想问问两位啊，央行对于条码支付监管，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陈老师， 首先呢，我们应该说这次是整治，是理顺，是以规行或者说经营。为什么呢？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对我们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知道，比方说我们去国外，现在包括去美国和欧洲，你可能还要用信用卡，但是中国是一个飞跃，穿越了一个信用卡时代，进入了一个移动支付。移动支付当中呢，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经常在用的，比方说支付宝，实际上支付宝里边还有花呗啊、借呗啊，那么微信这种的支付方式呢，出现了给我们老百姓，尤其是网上购物，或者说我们突然出去手头没有钱，实际上现在人们也不带钱了，开始还是用现金的，那么它可以就是我们说用一个手机就解决了个钱包问题，非常方便。那么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快，尤其是新冠病毒以后，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以前老人不可以上网，现在老人也上网，上网以后就要用微信或者支付宝，这样呢大大促进了我们，一个是便利，一个呢是促进了商业的。我们能看到比方说线下的交易当中，我们能看到非常的萧条，但是线上的我们能看到呢，它是一两位数的增加，这个好处在哪？移动支付。但是呢，为什么要整治？刚才讲了为什么？因为它比较乱。首先一个呢，我们能看到微信和支付宝有的时候是不可以兼用的。比方说，当然现在慢慢的好了，就尤其是这次整治以后，比方说微信可能不能在就是我们说是这蚂蚁金服那边用，但是呢，微信呢只能用，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方面，但是不一定能到淘宝等等，这个就是限制了一批用户进入到淘宝。那么另一个问题呢，你能看到的现象呢，就是个人和经营，个人和经营呢，它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比方说个人的收款条码是相对简单的，是自己弄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它挂在它经营的门口，那么你就可以扫。当然了，对消费者和对经营者都是比较方便，他问你你是支付宝，那你就扫支付宝，你是微信就扫微信。但是问题就出来了，比方说我是支付宝，这微信是我扫，但是商家可能就不太知道，但商家的当时营业高照的时候进去的人很多，他是管不到那么多的，有人可能不法的人呢，或者占小便宜的人呢，他拿了东西没有扫就走了，但是因为经营者太忙，那么这个时候就为紊乱，以后呢就资金会流掉。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呢，它是一个紊乱的市场，这个紊乱的市场当中呢必须统一管理，这是第一个，就加强监管。所以加强监管当中呢又出现了个问题，个人和经营，个人呢是不需要去申请，比方说到支付宝去申请一个比方说收款码，也不允许，不需要到微信去收款，你自己有一个二维码就可以收了。但是经营用的二维码就不行，你必须有资质认证以后才能，如果在微信你就到微信去申请，如果到支付宝你就支付宝，那么它的可靠性相对是比较好的。这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能看到，另一个呢是让呢个人和经营它是有区别的，所以我想呢是加强监管，这是最整顿市场，最关键呢就是依规依法行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我过去这么想，为什么没有法律出来呢？为什么没规章制度出来呢？ 实际上我总感觉到我们在这块上管理是晚了，因为我们早就得经营在移动支付，但是我们相关部门就一直没有出统一的监管，那么这一天终于来了，来监管了，来理顺了。所以我想呢，是监管理顺整个市场的需要，是未来的发展有序发展的需要。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认为央行对于条码支付监管背后啊有什么样的原因，个人二维码用于经营性的收款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目前老百姓之间用的这个二维码，有时候又叫个人静态收款条码，因为它那个所谓的那个条码，那个二维码是个人之间。为什么管它叫静态呢？就是因为它其实呢，从一开始到收款结束，甚至下一次付款，它基本上是一个码，它不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动和随着场景的变动而有所变化。这个就特别容易产生什么问题呢？盗用问题。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这种互联网上也有一些这个犯罪分子正是利用那个静态的问题，那么做了很多的，包括盗用问题，包括这个用你的码一系列的进行网络诈骗，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网络赌博。我们还发现有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也是后来公安机关做了一些追查调查当中发现的，就是说有一些个人啊，对这个收款码居然还有出租出售的情况啊，出租出售给犯罪分子使用，那么当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非法的这种支付款的链条。刚才说了，不管是赌博用的也好，还是诈骗用的也好，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用个人的这个二维码进行支付，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这个容易盗用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再加上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确实是安全性的漏洞是比较大的，还确实需要采取措施呢来加以管理。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所谓服务质量保证服务质量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金融安全和金融规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去理解。 嗯，是的。那么安全性啊是央行监管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央行通知提到的另外一个重点，叫做个人静态收款码原则上禁止用于远程非面对面收款。这句话挺长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咱们每次打开个人收款码的时候，手机上显示的二维码其实是不断变化的，你每打开一次，它这二维码都会变化。那么所谓的个人静态收款码，就是把这个不断变化过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二维码啊，把它截图，用截图或者是打印的形式，给保存下来。那么如果这时候啊，有人把这个固定下来的个人静态二维码再通过网络转发给别人啊，要求对方直接扫这个码就能够转账付钱，这就叫做远程非面对面收款。那么以后啊，这样的做法，这样的付款方式原则上是被禁止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呢，背后还是安全的考虑。电子支付啊，移动支付的当下，我们现在消费很少用到现金货币，我们的手机就是钱包，绑定了各种各样的银行卡还有财务信息。那么在便利化的同时啊，还会带来哪些问题？李老师， 其实我刚才主要说了几点哈，这些漏洞体现在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刚才我就提及了，就是说网络赌博的时候，那么有可能利用你这个个人收款码，因为大家也知道，有时候，个人之间做点小赌，个人之间打牌也好，这个麻将也好，还是，个别的时候也可能会产生在一些网络平台上的一些线上的赌博活动。那么，通常也都使用个人的收款码或者说付款码。那么，对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公安机关早就有意识，但是呢，由于那个个人收付款码基本上是静态的，所以它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网络诈骗的事情。我们后来也发现，就是这种网络诈骗的事情最终也是由于二维码收付款的时候不够规范， 所产生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商户来使用收款码的时候，它有一系列的这种规范的后台服务以及验证服务，对吧？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你一般在商户那边来讲，商户的那个码，第一它是做适当的周期，它会不断的滚动防止这个别人盗用。再一个方面呢，也会对资金的性质啊、流向啊做某种程度的这种跟踪锁定，所以呢不太容易产生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网络诈骗问题。所以我刚才只是举了两个方面了啊，就是网络赌博跟网络诈骗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从这些方面来看呢，堵住漏洞这件事儿，我个人是觉得要把个人的收付款码转化成为所谓商用的，或者叫个人经营户或者叫个体工商户经营活动为特征的这些专用收款码，或者叫商用收款码的时候是比较稳妥的啊。我个人是觉得当然这里边还有未来的一些事情，就是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也在会在央行的这些规定的基础上，因为央行明确的说，如果是个体商工商户的话，或者其他的工商户的话，应该属于具有明显的经营特征的，那么支付清算协会会在央行的这个规定之下，原则规定之下，那么进一步细化相关的标准。那么我相信，那么对于商户来讲，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两个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嗯，是。那陈老师啊，您认为移动支付让我们享受到了便利，还带来了哪些问题？如何堵住漏洞？您还有怎样的建议呢？ 我想这一次首先呢，我们是第一步是就是二维码的经营管理，它在管理二维码，它在首先一个是在堵漏，还有呢在补缺。这个补缺呢，就原来在这一块没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这一次呢规章制度出来，我认为呢应该说呢亡羊补牢。我也不能说我们出了多大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是相关部门在这一块上一直叫他放任自流的在发展。那么今天呢，我想这个呢就是相关的规章出来了，我是比较希望呢在规章的基础上呢，因为它为什么它依然是个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是必须要有金融系统的相关法律的，所以我想呢应该要纳入到立法的系统去。这个纳入立法系统呢，就是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在二维码支付当中我们要执行什么样的法律。这个我认为必须要，因为今天是第一步，我也不能说亡羊补牢，但起码是迟到的监管出来了。第二步应该是立法，而这个法律呢要清清楚楚的，要清楚他要执行什么义务，他必须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么这里边嘛，这俩问题我们过去在用的，虽然我经常在扫，我们现在手头没有钱，但是你永远在担心你的安全，因为你扫的时候你安全吗？所以呢我想这监管部门呢一定要加强监管，这个监管的个人信息的安全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呢，我们一定要个人信息安全，还有呢钱包安全。因为钱包安全我过去一直想，我过去不敢用，我想我刷了我里边有很多银行卡，那是不是可能会出问题呢？所以呢钱包安全我认为还是要，虽然在说堵漏，最关键最关键呢就是违法犯罪。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是小商贩在用，很多呢是市场经济在用，我们叫市场主体，那么我们要保障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和安全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呢，我还是希望从现在的规章制度，到未来的法律，到未来的常态化的监管，到未来的保障各方面的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经营者的利益，使我们这个国家在金融创新的技术下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监管，尤其是新科技的金融监管。这个新科技因为它已经是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那它必须有创新的金融科技来监管，这可能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认为最后还是一个技术进步来管理这个市场可能会是更好的。 嗯，是的，个人收款码相关的管理规范既有利于将个人收款与商户收款进行分类管理，同时呢也能够防范个人收款码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能够弥补此前存在的短板，最终呢为推动支付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奠定良性的基因。 那么支付扫码政策会对小微商户带来哪些影响？高速发展的移动支付是到了要踩刹车的时候了吗？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近日有消息称，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收款二维码到底还能不能用了？对此，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获悉这一说法系误读。使用码牌或者打印封装的二维码的商户，需要向收款服务机构如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码，但消费者日常支付体验和感受不会受到影响。如何更好地保障个体商户的资金安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电子支付时代如何加强行业管理，堵住漏洞，斩断非法链条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凤英研究员，另外一位呢是财经评论员李黎老师，再次欢迎两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讨论了央行条码支付政策对于普通消费者呀没有什么影响，受影响的呢是个人收款码用于经营性收款的这样的商户。那这里就存在一个条码转换的问题啊，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收款码申请变更为经营性的用途，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变更的标准，相关部门呢还在研究当中。这样的一个变更的标准啊，会对小微商户带来哪些影响呢？李老师， 我个人是期待这样的，就是说你不管是个体工商户还是说稍微大一点的这种我们叫像线下的商店，可能规模小一点吧，但是它必须具有明显的经营特征，也就换句话说，它不是个人之间的收付款，它是具有经营特性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经营商品的服务的，另一方面是这种商品和服务的所谓消费者，那么这样才构成了所谓经营特征。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标准应该是这样作为一个基本的条这个的门槛啊。当然我个人是觉得支付清算协会应该也正是从具有经营特征的这个四个字的角度来着手进行标准的细化。当然我个人除了这个认为除了从这个经营特征这个标准下手以外呢，我个人还是应该是觉得你之所以进行这样的规定或者标准的划分，我刚才也反复提到了，其实是保证商户和消费者支付安全的这个标准的，也就换句话说，我并不是为了制造麻烦，而是我是给双方就商户和支付者或者说消费者提供一种安全的保障，那么这个标准应该也是着眼于安全角度啊，除了经营就是安全。另外呢，我个人觉得呢，应该考虑到，因为它毕竟是个体工商户和巨大的商业企业还是有差别的，那么应该在转换这个标准的时候，或者说在制定这种标准的时候呢，应该考虑到尽量的减少个体工商户的麻烦。不能说一下子门槛变得很高，那么很多个体工商户，尤其是平台上的很多个体工商户啊，开网店的标准制定出来了，结果他们很多的人不能从事经营了，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对，也是偏离了这个央行制定这个规定啊，就所谓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的原则精神，我从基本上就从这三四个方面来制定标准才是我的这种期待，或者说我想象当中理想的标准。 嗯，是的。那么这里想再提供一个补充信息啊，个人码和商户码他们在费率上是有区别的。我们看到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就说呀，商户码费啊，这个码费也可以理解为叫手续费，码费的费率呢比个人码要高不少。个人码只有在提现到银行卡的时候才会收取一笔提现费用，收取的标准呢一般只有 0.1%， 但是呢商户码一般都会比较高，比如说呢微信的商户码啊，它普遍的码费呢是 0.6% 啊，少数个别行业的商户费率可能存在例外。另外呢就是第三方聚合支付比微信支付要低一点，但是呢也在 0.4% 到 0.5% 左右。所以总的来说呢，不管是哪一种商户码，费率都是高于个人码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陈老师，您认为央行的支付扫码政策会对小微商户带来哪些影响？您对于这个变更的标准有怎样的期待呢？ 我想变更标准首先呢是要规范，其次要统一，因为规范非常重要。刚才你讲上了个人条码和经营条码，它的比方说收款和付款方式当中的扣款问题，我认为要相对要考虑微小，因为一定要知道个人商贩他每天的经营量不大，可能一年下来也没有多少，他是为了生存，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还是要考虑到他就是我们说的收费，你不能马上就提高，刚才讲到 0.1 到 0.4， 那对个人小商贩来说 0.3 个百分点真的不少，因为他是靠这个在谋生的，靠这个在生存的，所以我倒是比较主张在个人和就是我们说经营之间展轨的时候差度不要太大，差度太大这出现了现在的个人码的，因为个人码收的相对还是小一点，所以呢我比较主张呢就是被它统一起来啊，这个统一呢一定是规范的，不能把微信归微信，支付宝归支付宝，支付宝和微信是要统一的，它是对我们统一的移动支付当中另一个呢就是说我是认为它的必然要合法经营，我一直是给小商贩，因为你的经营一定要合法合规，如果你要规避风险，你只有在合法法律范围内才能保证你的经营，即使小商贩的利益也会得到保护，因为现在有很多漏洞是存在的，所以呢我倒是真的希望它是以经营条码但是合法收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更能保障这种小经营的或者个体户的甚至在马路上叫卖的这批人的利益。我认为还有一点呢，自身资质一定要保障，自身资质保障就是说你的资质一定要公认，一定要公正，所以呢我想这几点呢可能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有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当中呢收费问题一定要合理，不能突然直接跳跃，突然直接跳跃那小个人摊贩他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困难，因为今天我们月经没有结束，他们的经营是真的是在艰难中挣扎，他跟我们中大企业是不一样的，他跟小企业也不一样，因为他是个体，也许他就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他可能背后养着一个家，所以我想呢我们一定要为这一批个人还不是小微，他就是个体户，所以呢为这批人的收费可能要考虑。 是的，那么最近几年啊，随着刷卡支付、手机支付甚至是刷脸支付啊等等一些电子支付方式的快速发展，现金交易的数量和金额都在下降。那么回顾以往呢，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商呢，将无现金概念呀也是炒得火热。央行支付条码监管政策的出台呢，无疑也是给火热的移动支付降降温。包括最近呢，支付宝花呗啊在做品牌隔离。那么无论是电子支付还是网络信贷，它的渠道会更加的透明。那么是否到了给移动支付、网络信贷降温的时候了？未来的支付方式、信贷方式如何能更规范呢？李老师， 确实是，长期以来呢，我们对互联网金融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障碍吧，特别是利用互联网金融，后来就叫金融科技了，做了很多违法活动，被发现以后呢，央行那么对这种不良的这个支付活动或者是二维码活动以及互联网金融活动产生了一些警惕，那么尤其是对快捷的这块也是有一些新的角度，因为快捷是这样啊，互联网金融最大的特点，那么包括花呗也好，包括其他的网上的贷款也好，它最大的优势那么也就在它的快捷，但是由于有快捷这样的好处，同时又产生了快捷相伴随的不安全以及审核不严的问题啊，那么由于这么多年来呢，我们能够发现的就是说，由于花呗啊等一些出于所谓的便捷的考虑，在流程方面做了大量的删节，所以造成了很多不安全的因素。那么其实刚才也是讨论了支付码当中也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安全问题，我们才会觉得那应该加强管理。关键是我们的所有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妨碍这个正常的业务开展，特别是支付业务的开展， 而是更多的考虑的实际上是安全性与规范性的问题。同时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并不是想给小非超商户产生或者说制造新的门槛或者是提高门槛。所以我们是觉得呢，这种经营性的支付如何呢能够在操作标准上更加细化，而不是呢一竿子把所有的工商户的业务都打翻啊，这个不是我们对这个央行的监管也好或者说标准也好的这个初衷。我们特别是强调呢，我认为这个央行也做了一些反复的强调，就是我们并不是通过这些举措来提高小商贩的经营成本，也并不是说以后呢要按照流水和收款的频率来收什么费用。可能有些人就是把这事儿可能想得不够恰当，甚至个别人呢是想歪了，或者说叫想多了啊。事实上呢，这商家收款码收款的这个费率啊，其实是未来会有规定的。那么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是0.38%到0.6%，这是一个交易费用。未来呢，央行和相关的这个收费标准或者这个使用标准二维码使用标准，那么也会对交易费率方面呢做一些明确的规定。这样呢，其实真的不是为了提高所谓的门槛，也不是为了什么需要收什么这个交易费用啊。我个人是觉得呢，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啊，大家也能够解到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管理标准的调整和规范，其实也是呢形成一个竞争性的支付格局。因为原来大家也都知道，不管是微信呀，这个您刚才提的那个支付宝啊，其实都有某种的所谓的垄断性质。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标准的调整呢，我们实际上也是为了形成一个竞争性的支付格局，那么让其他的一些提供支付服务的第三方呢，也有能力或者有条件参与这个第三方支付的服务。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如果原来没有这个业务留痕的话，监管成本巨高的话，你再把这个业务让更多的人放开，让更多人去经营，其实风险是会更大的。那么只有通过标准的严格和经营上的规范，让第三方支付业务等等的一些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啊，不管叫后来又叫这个科技金融了，那么能够形成这个更多的商家来参与，那么形成比较好的这种竞争服务的格局，来通过竞争呢让公众有更多的业务选择，同时呢降低经营成本，那么有着更安全的支付，我觉得这个才是监管方面的初衷。 嗯，是的，央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此前也表示，为了确保个人收款条码相关要求有效落地，业务平稳过渡，通知设置了过渡期，要求支付服务主体全面充分地评估客户正常的支付需求，制定配套的服务解决方案，做好客户引导和服务工作，确保服务成本不升，质量不降。那么从行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如何在高速发展和风控上找到平衡，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行业发展的前期，考虑到普惠等方面的因素，让市场有一定的自由发展时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当市场已经足够庞大，就应该提升合规的重要性，留给未来更加充足的发展空间。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